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各位 MyRadio 和普罗政治学院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敏。就快有新年了，农历新年，今年是羊年，来紧这一年是羊年，我祝大家就喜气洋洋，万事如意，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Radio 和普罗政治学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气洋洋。今年我哋咧系同《粤语时报》咧喺维园咧都系有个摊位嘅，咁大家可以嚟呢度咧就即系支持下我哋。咁我哋有几件 T 恤卖啦，呢个蜜通匪女呢个系新版嘅，咁啊有荧光嘅嘢，黑着咧就睇到蜜通匪女四个字啊，即系有荧光嘅，呢个系新版。咁另外咧就有一件咧就系新土不移爱香港啊，咁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本土运动啊已经系兴起啊。搞到呢、這個即係、梁振英689咧，都要點名批判呢個學院嘅所謂命運即係、自決啊，香港民族自決啦咁、又俾佢點名批評啊，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啊，咁啊新土不移愛香港啊，呢、這個今年年宵咧都有得賣。咁另外咧，我哋有個即係購物袋新嘅袋啊，咁呢個就係民聲起義啊，咁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嚟年宵捧下場，支持下我哋係嘛？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今年咧我自己有啲書喺度賣啦。咁另外咧，李怡有本新書就叫做《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咁咧就普羅咧就幫佢即係代賣呢本書。咁呢本書咧就書局咧跟住都應該有得賣嘅。咁喺年宵咧，我哋都有呢本書嘅啊。咁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下李怡啊，因為李怡咧支持呢個本土運動，咁我哋又支持李怡係嘛？咁啊，李怡又支持我哋，咁啊，大家咧可以嚟买本书吓，咁啊喺我哋嘅年宵摊位里边咧就有呢本书卖噶啦，系嘛？咁呢本书嘅内容咧，我哋迟啲可能会搞个新书发布会咧，咁啊请阿李怡先生咧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啊。咁啊，今年嘅新年咧，希望大家可以嚟维园啊。咁当然系呢个年宵啦，就新年之前啦吓，即系农历新年之前羊年啊。咁我哋咧就会喺呢、這个即系应该唔知系年24定年25开始啦，咁大家留意我哋嘅报道啦，咁我哋就会喺呢个年宵市场咁同大家见面，咁我咧就几乎咧日日都会喺度嘅，咁我哋要即系有好多即系礼物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送翻啲即系少少心意俾我哋啦，系咪？咁因为事实上又系在在追财嘅，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哋个 show 搞唔成啦，因为占领运动，咁啊蚀咗好多钱啊。咁我哋希望喺年宵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得到大家支持。咁起碼喺年宵度大家嚟買件衫、買本書啊，或者支持下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即係發展啦，特別係 My Radio 做多啲好聽嘅節目俾大家。 又翻翻嚟澳門街啦！哇，今日咧，我哋咧就喺翻呢個博士嘅光智力研究所度啦。今日咧，今日陽光普照，呢、這個光智力研究所咧充滿 energy 啊！咁樣咧，然後咧，我哋飲緊呢個博士提供嘅呢個烏龍茶啦，烏深深嘅烏龍茶啦咁。咁坐喺我旁邊咧，當然就係肯定有呢度嘅主人阿烏博士啦。 梗係有我喺度啦， 唔係我點樣入嚟咧？ 係啦。 咁今日咧，我哋就係好特別嘅。咁樣咧，因為咧。我哋就係以往咧，都係我同阿博士啊唱歌啊，咪後吹水多啊咁。咁今日咧，我哋係點樣咧？我哋唔係行啲下啲講啲街坊話題啦。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係行翻我哋秉承我哋嘅呢個係特區政府啊推動呢個文化創意產業嘅呢個咁樣嘅方向嘅一個總路線。 係。 咁我配合翻呢個總路線咧。 係喎，總路線好多喎。 總路線啊。 嗱，休閒角。 唔係休閒旅遊城市， 係啦， 跟住先係文創啊嘛， 咁都係一個大方向嚟噶嘛， 文化藝乜嘢我都唔記得 咗，文化創意產業， 係啦，文化創意產業，哎呀，仲有 咁，我哋就跟隨我哋嘅崔 師爺，仲有多元經濟，唔係多，係啦，適度多元經濟， 適度多元，好似我往常呢啲咁樣，唔係咁識字啊嗰啲人咧，平時咧唔睇新聞咧，就可能就係、是。只是看个标题而已，博士呢这些高学识的呢就讲了这些东西出来了。 讲什么 这些那些内文那些东西。 我什么准方向啊， 是的，我只是识标题党而已嘛，我看标题而已嘛。 哦，是 这样呢，今天呢我只是很荣幸呢，咁样就是呢我又找了是澳门一个独立的漫画家呢， 美少女啊。 美少女，独立美少女漫画家的阿雅，咁上来。就是傾下偈嘅，打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博士好， 博士 好，咁我好似翻咗學校咁樣，又見博士又見阿 Sir。 咁唔係嘅，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是、啊，我哋講啲文創嘅嘢啦。咁其實我就會係接住咧，我亦都會係再揾一啲可能係啲音樂嘅，或者係一啲戲劇嘅，我要想大家嘅聽眾咧。了解一下啲澳門嘅一啲嘅，除咗行話，我哋平時講開嘅一啲係啲可能啲時事啊又好啊，或者係啲飲飲食食嘅嘢好啊，我哋要走知性路線嘅。 呢個咧，崔特首叫做知識型社會。 知識型社會，冇錯啦，咁樣，因為我哋咧，我哋而家人口多元噶嘛，咁亦都我聽眾亦都非常之廣嘅，我哋冇日成日講街市嘢噶嘛。好啦，咁如果大家想對講街市嘢買餸啊啲嘢啊，往常另外開個節目啊，遲啲叫做一個往常食乜餸咁樣，就跟住我食乜餸咁樣。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咁樣，咁今日揾咗阿雅上嚟咧，其實就係、是、就好特別嘅。咁點解咧？咁其實咧其實識阿雅，往常都唔係識好耐啫。咁如果話譬如話係啲澳門街嘅聽眾咧，咁其實。之前就係可能你睇下嗰個 Facebook 啊，咁可能都係咁要 tag 到。其實咧，往常就上個月，計翻上個月啦，咁就係又同一班朋友咁樣就喺澳門度搞個少少嘅聯展咁樣啦，跟住識到阿雅咁樣，咁啱就阿雅咧，佢就係近排咧，咁佢就係、是、佢有個係佢嘅漫畫嘅發布會嘅，咁就今日就我去揾咗佢。要上嚟啦，咁样咁或者咁样去讲下啦，咁即系同阿 Aya 咁样，其实都系我谂都见第三次面嘅啫，咁系或者介绍下啦 ，Aya 你今次就系有本书啦，叫做《提龙少女》，咁我想有几个问题，首先呢个提龙少女咧，咁我见到佢攞住个龙啦，有个灯啦，咁样，其实我最想问一样嘅就系话，其实我谂话点解要坐喺个香菇下面嘅？ 蘑菇 是 吧？蘑菇啊！吓，呢啲系一啲想做，其实本身想做呢、這个呢本书咧，就系、是、想行嗰个童书啊，童话书，小朋友嗰啲童话书，咁、想做得佢比较童话啲啫。其实你唔觉得咁样好欧陆式嘅童话故事 ？OK 啊，嗱，其实咧就或者咁样啦，咁即系以前啊，我以前曾经嘅集数咧，我哋应该。聽眾要聽翻，我諗年幾之前啦，我哋都有講過，譬如話澳門啲動漫節咁樣啦，係咪？依都我講、 哦、 都講過， 長情回顧2012年， 一二年嘅， 一二年 嘅， 係啦，好似2012年講過。 好，反正啲聽眾自己去揾翻啦， 自己揾翻嚟。 咁咁其實咧，以前我哋都講過係啲澳門嘅一啲動漫嘅嘢啦。咁如果話佢以前。都聽過往常同文俊都講過好多啲，可能啲喺電影嗰度啊，譬如講啲玩具又好啊，啲動畫嘅嘢都有講過啦。咁、其實咧，我哋係做譬如話講話澳門嘅啲動漫畫咧，咁其實我哋其實外地人咧，其實甚至我哋自己澳門人咧，認識其實係好少嘅。或者我咁樣由一個咁樣開始先啦。嗱，哎呀，我問下你。你做即系譬如话出呢本书嘅时候，你自己系你自己系，我见到你譬如话系成篇佢都系自己咁样去做啊、你其实咧系咪全职去做个漫画家噶？其实澳门度， 其实我有全职过，跟住后屘就自己独立，咁 嗰陣時就會同人講，其實我係兼職嘅，我唔知係唔叫業餘，叫做業餘，因為我之後仲有一份正職嘅，咁我到而家都係。但後尾同大家即分享過之後咧，點樣去定義一份正職咧？咁我哋正常嚟講，咪就係朝九晚六咁翻一份，有差唔多八個鐘頭嘅工叫做正職嘅。咁我自己諗翻，我放工之後畫到一兩點，我都真係畫咗七八個鐘嘅喎。咁其實我覺得我而家係雙住手，翻兩份正職咯。即我而家係咯，我之前就會。佢都有谂过呢个问题，每次人哋问咯，你系咪全职画家？其实我觉得都算系全职啦，系嘛？因为嘅时间投入都几多咁样。 咁我其实咧，而家咧，咁摆喺台面度就有两本你嘅系独立发行，一本就系、是一本系好似单行本咁样啦，一本漫画，一本就而家就 系 一本系绘本式嘅一本漫画。咁系，其实你画漫画画咗几耐啊？ 即系 由真系 认真画， 即系话系参与喺参与画 漫 画 嘅， 应该系一年啊，唔知一年定一，好似差唔多咁长，一零定一一年开始，真系咁嗰阵时咁啱先，澳门有间相关嘅公司就成立，咁就有即系有去参与过佢哋嘅工作。咁跟住後屘之後就離開咗，咁就開始就做自己嘅嘢啦。咁應該係一年到啦，我諗係咯。 嗯，哇！咁你一年其實而家而家先15，其實都係好快就已經係出到書噶咯喎。 其實我覺得喺澳門嚟講咧，佢哋成日都講咧，即係自己行內啲人都講，澳門係冇一個好即係好成熟嘅市場。即其實有很多嘢都好未係好規範啊，唔似得香港。其實香港嗰個港漫係歷史又耐啦，咁佢成個有個好大咩好成熟嘅模式 分工啊，製作啊， 佢成件事係好成熟咁樣啦，又有產業嘅基礎。係 啊係啊， 澳門成日都講要呢個動漫產業嘛，咁澳門係暫時都係未係好成熟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要入行其實叫做門檻幾低嘅，即係易做咯。其實件事即係好似我啱啱問題係咩？我唔記得咗添。 其實問你畫幾耐咯？ 我畫咗幾耐？ 係啊， 畫咗唔係答 咗，答咗 唔 係 啊？我下邊嗰個問題喎，下邊嗰個問題喎， 你睇下你啦，因為我美少女，係即刻望住人哋啦，自己問嘅問題都唔知。 唔係 啊， 自己都散咗添， 散咗唔緊， 我估咗你睇兩個。 嗱 ，cut 咗呢段啦， 唔會 cut 嘅， 唔會 cut 啦， 唔會 cut 咁嗱，其實咧嗱，即係咁嗱，你話我自己往常都有畫開，其實都有畫開嘢嘅，咁當然我咪 都有啦， 我都咪畫漫畫啦，博士都有噶， 畫過啊， 博士都有噶，嗱，博士真係有畫噶，真係有畫畫噶，咁樣 係咪啊 ？OK 啊，咁大家再更加或者影啲相俾各位聽眾睇下， 邊個影相啊？ 我影咯。 哦， 系咪博士画嘅画？咁其实嗱，其实即系大家啦。我虽然就话我唔系话画漫画啫，咁其实即系喺澳门度我讲话搞创作啊，你真系同其他地方嘅都系一样，冇个市场机制。譬如话好似有头先我提到一样嘢啊，譬如话系讲系产业嗰度啦。咁系以前咧，即系曾经系都有，即系喺之前都有啲前辈咁样，漫画嘅前辈，佢都譬如话澳门嗰度系佢话系搞漫画嘅发行。咁但系就话你呢个我就觉得比较特别嘅啲嘅系话，因为我见到你嘅两本漫画咧，都系冇任何政府嘅资助啊。因为以前虽然话系佢讲系话系发行，但其实咧佢都有系有同政府攞資助嘅個背景咁喺度啊，咁喺度或者講下，喂，你點解你可以你自己係咁大膽，你可以你想做呢樣嘢去自己獨立咁樣出本書呢？ 因為其實一開始就係我有聽聞過有資助呢樣嘢嘅，但係嗰個方法同埋門路我唔清楚，咁我會覺得因為我都有。即其實我覺得出一本書對我嚟講最大的問題不是畫那度咯，因為畫那度我覺得我搞得掂，就真係後面嗰啲排版啊、出版啊，跟住後面發行啊乜嘢嗰啲，呢啲我真係搞唔掂，我去到嗰一步我就真係要諗嘅。咁嗰陣時諗緊啊，資助個問題有問過一下啲前輩嘅，佢哋都有講，跟住佢哋就即總之佢哋得出佢我唔知道佢哋嘅心態係乜嘢，但係佢哋講俾你聽嘅就係話唔容易咯。即系唔容易咯，就算即系我谂嗰、那个， 我想我不懂讲，一来呢就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嘛，嗯，即是一个那些什么个人的申请，嗯，他们说是比较困难的，嗯，如果是团体的话会比较容易，因为他是有个团体 backup 嘛，嗯，团体本身可能有一些业绩，是不是，嗯，总之有做过一些贡献或者什么的时候，他的说服力会比较大一点，嗯，我那时候就想着，如果我还要去，做那么，即是 要可能要需要一些时间去储自己的 profile， 跟着再给政府去审批你，即是他觉得你可不可靠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先， 嗯其实这个呢，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自己是很欣赏一点的，这样所以我就其实就或者这样讲，或者这样讲一下，其实你画漫画都画了 好几年，你其实你怎样看回澳门的这个漫画市场的生态呢， 好了，问起这些问题我都不好识答，因为我觉得，我虽然说有畫過一段時間，即係係咯，但其實我接觸呢，一個叫做行業定係嗰個圈咧，其實唔係好深啊。咁其實有好多嘢我都唔係好清楚，同埋我會覺得可能有一個弊病咧，做一個創作人嘅弊病咧，就係佢會好集中喺自己創作，即係佢可即係好中意畫嘢，佢畫得好，唔係講我啊，可以畫得好靚，但係你即係問翻佢其他嘢，佢可能真係唔知咯。即是等于你叫我去出版的，其实我只是勉强出道的，但其实入面我又没有计成本，又没有计行销那些，其实这些我都不是即是还有很多东西去学咯，那所以是咯。 喂，其实呢，我有看过你 Facebook 啦，我看到你，譬如说之前你有去马来西亚，在之前也都是譬如说珠海那里，又有一 些展览，譬如说你觉得，譬如说即是我想你畫過幾年都可能都會接觸到一些可能同路的一些創作者，我都有認識一些譬如是畫漫畫 的人的，不過我就會是覺得，譬如說你譬如說你今次你出這本書搞發布會這樣，那我不說話是我不想用這個詞，我覺得某程度上嚟讲，我觉得系几比起一啲以往喺澳门发行漫画嘅人咧，比较嚟讲，我觉得张扬嗰啲嘅，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你系会系特别嘅。但系你嗰种张扬咧，我就会系觉得系点讲啊？好似突然间有好似感觉到。你嗰种呢种咁嘅做法咧，唔系澳门人一般会做嘅一种做法，真系。因为以前咁，当然有澳门，都有，譬如话你有啲，譬如话啲同人会啊，啲漫画展啊，都可能都会有啲发布啊咁样。但系，又冇你咁样咁 高调， 咁高调咁样啊？你点样 高调？ 即系你要点样？譬如话系点解你会咁样做啊？有冇啲你自己嘅？嘅一啲嘅諗法咁樣嘅喺度咧， 諗法一定有嘅。咁其實係因為我最原先嗰個起點都係一樣嘅，我就係想俾人知道我係畫漫畫咯。係啊，咁所以我好想就係好想話俾你聽，我呢個人企出啊，佢畫漫畫嘅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就要講俾人哋聽咯。同埋其實都我覺得。出第一本書和第二本書中間那段時間呢，都真的叫做看多了很多東西的。我一開始出這本書的時候，我都有搞發布會的，但是那時候可能就會比較學你說的沒那麼高調，因為你剛剛出來沒人認識嘛。那時候就他們都有問我，我覺得我都挺深刻的，他們問了我一個問題，即是大家都即是做發布會的時候都會 prepare 一些好像現在這樣的問題問一下，然後他幫你報道的嘛。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咁你而家出咗呢本書，你會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即係澳門呢個漫畫界咁樣有啲咩期望，或者係想有啲咩貢獻咁樣？我當時就呆咗，嚇要諗到咁大嚿，我真唔知道，即係我真係直頭就話，不如冇問呢個問題，我完全唔識答，係咯，跟住就係咯，冇問到嘅，後尾都因為自己私底下夾嗰陣時咁樣講，跟住經歷咗到依家啦咁樣，今次佢冇問我啦，跟住呢個問題冇問，但係我自己都會有諗翻。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即是由第一本书出了之后是会有人知道我是画漫画的，但是不算多咯。所以 都会想即系想，即系我讲我自己讲法，就系有机会嘅话，我会想企出嚟，然之后同大家讲啊，澳门除咗同人或者系某几个团体之外，仲有一啲人系画紧嘅，只不过佢哋未有可能未好 prepare 自己，或者佢哋未有方法、未有渠道、未有平台咁去表达。咁我就想话啊，其实我可能会比较冇咩计划咁样自己攞钱出嚟出书或者咩，但我可以即系我自己会话俾，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可以话俾人听啊，仲有呢个方法嘅咁样。 我就自己咧，我就即系睇你带嚟两本漫画，有我会觉得系有个特点嘅，即系咧当然啦，而家我哋打开嘅时候个感觉，其实首先一样嘢，其实就好第一个印象，譬如话啲好似啲日式少女漫画咁样，但系我发觉去睇咧，譬如话新嚟嘅呢本咧，你就系、是、譬如话是你第一本的漫画就其实很典型，是日式少女漫画的那种 feel 的。第二本呢，我发觉就是说是啲有啲譬如啲粗不足啊咁样嘅等等啊，会发觉呢开始就话有啲想去脱离咗，甚至我觉得有啲嗰种好有啲好似啲一啲啲咁样填色啊，好似有啲啲水墨咁描线嘅嗰种咁样嘅系感觉啊。咁我想問一下你啦，喺嗱，譬如話澳門啦，以前嘅啲漫畫咧，基本上一啲譬如話係會見到有幾種啦，譬如話好似你睇嗰啲睇阿靜佢嗰啲就啲水墨嘅嗰種咁樣，好似全好似啲啲寫意畫咁樣嘅嗰種咁樣。係 啊，特別我啱啱入嚟睇，我就話而家唔係係佢畫，我就諗 跟住然後 我中意佢嗰種風格嘅。 跟住之後咧，有啲譬如話係一段時間咧，就會係話係。好模仿港漫式嘅，咁譬如话本题材，譬如话系一啲嘅警匪嘅嘢啊，甚至系话好似啲武侠啊，甚至系啲系啲青春嘅嗰种题材啊，咁样。咁然后咧，去到譬如话我同你嘅嗰个年代啦，而家啲三张字头嗰啲咁样咧，只不过 喂， 我冇讲喎，博士好后生咋，好博士。博士啱啱先至十八岁咋， 你唔得，大假廿几 咋，廿几咋，即系我先廿零岁我啲啊，咁可能我都系。 你睇澳门街前嗰集噶，我十六岁已经录过呢个石屎噶嘛。 系啊，系啊， 真系啊。 好啦，继续讲翻，即系好似话我哋接可能我哋接触漫画，即系会系接触比较日系嘅一啲嘅，所以我譬如话我会睇翻同我哋。即係我哋 唔同嘅年齡層， 唔同年齡層啦。譬如話，我哋可能會即係身邊接觸嘅畫嘅，即係我同我年紀差唔多嘅，可能佢會係比較係畫日系嘅一啲咁樣嘅係漫畫。但係我見到你咧，你嗰度係好似有啲想係話係去走翻出嚟一種風格啦。另外就會係有一樣嘢，我就最想講嘅就係話，之前譬如话一啲嘅题材上面，有啲譬如话佢会系行香港嗰种套路，有啲佢行日系嗰套日系嘅套路，而你呢个咧，反而就系话系睇唔到呢两个影子，亦都有一个去有一个咧有一段时期嘅嗰啲漫画家，佢会譬如话系佢想去攞用社团去政府攞资助啊，佢画好多啲澳门题材嘅嘢。喺呢度我见到你两本漫画其实都系冇做呢样嘢喎。我想问系点个你个原因系点样咧？ 咁其实咧，好，我觉得创作呢样嘢冇得逼嘅，我觉得即系如果我系咯，其实又唔系又冇我又冇唔敢太大声讲，即系我唔系话因为想攞资助，所以我先要做澳门嘅题材咁样，即系。是咯，即系我唔想咁样，同埋你夹硬叫我画个大三巴，然之后做个故仔出嚟，我又画得唔开心，我又觉得嘥紧时间，咁有咩意思咧？同埋我觉得之前我就呢个问题咧，都有同啲前辈咁样分享过，咁我都问佢吓，咁系咪每次都要一定要画个大三巴喺度咁样先方便攞资助？你啲就就住讲，跟住佢都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又唔系，其实根本唔使咁。咁刻意嘅，你係澳門人，你做個作品就代表澳門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點解一定要咁 未啦，我唔係話唔可以話大三巴。如果嗰樣嘢你真係好有澳門情懷，咁梗係要有個大三巴喺度啦，係咪先？咁但係譬如好似我呢啲嘅咁，我個人就比較極端嘅，我唔係西式就中式咁樣。咁冇理由西式嘅時候無端端就變咗係即嗰啲咩？嗰陣時有人同我講過話要做穿越啊嘛，係現代嘅澳門，咁你咪可以話分古代西式啊或者乜嘢嗰啲咁樣嘢咧咁樣。跟住我唔得，我都接受唔到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會抱翻一個心態就係、是，咁我係澳門人。我做咗創作，咁就代表澳門噶啦，咁樣，所以我都係抱翻呢個心態做咯。 嗯， 係啊。 好啦，嗱，今集咧我哋都錄呢一節都錄到差唔多咁樣，咁都下一節嗱，我休息翻嚟，我哋再繼續去再問下 Aya 嘅一啲嘢，好唔好？ 好。 各位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嘅支持者，大家好，我係鬱敏。咁啊，就快有新年啦！農曆新年，今年是羊年啊！嚟緊呢一年是羊年，咁我祝大家咧就喜氣洋洋啦，係咪？萬事如意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喜氣洋洋。嗱，今年我哋咧係同《熱血時報》咧喺維園咧都係有個攤位嘅啊，咁大家可以嚟呢度咧就即係支持下我哋，咁我哋有幾件 T 恤賣啦。啊！呢個蜜蜂匪女呢個係新版嘅，咁係有熒光嘅嘢，黑著咧就睇到蜜蜂匪女四個字啊，即係有熒光嘅啊！呢個係新版。咁另外咧就有一件咧就係新土不移愛香港啊！咁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本土運動啊已經係興起啊，搞到呢個即係梁振英689咧都要點名批判呢個學院嘅所謂命運即係自決啊！香港民族自決啦咁、又俾佢點名批評啊，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啊！咁啊，新土不移愛香港啊！呢、這個今年年宵咧都有得賣。咁另外咧，我哋有個即係購物袋新嘅袋啊！咁呢個就係民聲起義啊！咁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嚟年宵捧下場，支持下我哋係嘛？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今年咧我自己有啲書喺度賣啦。咁另外咧，李怡有本新書，就叫做《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咁咧就普羅咧就幫佢即係代賣呢本書。咁呢本書咧就書局咧跟住都應該有得賣嘅。咁喺年宵咧，我哋都有呢本書嘅啊。咁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一下李怡啊，因為李怡咧支持呢個本土運動，咁我哋又支持李怡咁啊。咁啊，李怡又支持我哋，咁啊，大家咧可以嚟買本書啊。咁啊，喺我哋嘅年宵摊位里边咧，就有呢本书卖噶啦，系嘛？咁呢本书嘅内容咧，我哋迟啲可能会搞个新书发布会咧，咁啊，请阿李怡先生咧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啊。咁啊，今年嘅新年咧，希望大家可以嚟维园啊。咁当然系呢个年宵啦，就新年之前啦，吓，即系农历新年之前羊年啊。咁我哋咧就会喺呢、這个即系应该唔知系年24定年25开始啦。咁大家留意我哋嘅报道啦。咁我哋就会喺呢个年宵市场咁同大家见面。咁我咧就几乎咧日日都会喺度嘅。咁我哋要即系有好多即系礼物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送翻啲即系少少心意俾我哋啦，系咪？咁因为事实上又系在在衰财嘅，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哋个 show 搞唔成啦，因为占领运动咁啊蚀咗好多钱啊。咁我哋希望喺年宵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得到大家支持，咁起碼喺年宵度大家嚟買件衫、買本書啊，或者支持下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即係發展啦，特別係 My Radio 做多啲好聽嘅節目俾大家。 好，又翻翻嚟就澳門街啦。嗱，今日咧我哋就係揾咗呢個澳門嘅獨立漫畫家阿雅咁上嚟同我哋傾偈嘅。咁嗱，咁樣頭先上一節咧，我哋講咗係阿雅佢嘅一個題材，佢就唔係走翻我哋以往嗰啲傳統路線啦。咁嗱，咁阿雅咧，佢而家就即係就出咗兩本書啦。咁一本就係一本叫做《永劫回歸》嘅一本單行本啦。然後今次出版就係一本叫做《提龍少女》嘅一本繪本啦。咁嗱，我就睇即係我講下，我就有樣嘢我想問下阿雅咁樣。嗱，我睇咗兩個封面咧，嗱今集就叫《提龍少女》啦。但其實你上一本書咧《永劫回歸》都有個著龍嘅喎。咁其實咧，或者可唔可以講講，譬如話係你呢兩本書咧前後啊？会唔会系话系有冇啲咩关联啊？因为见到喺个封面度有啲好似有啲暗示啊，相同嘅嘢喺度啊。 咁其实个古仔本身就冇关联嘅。 咁但係呢入面就會有都同樣會出現咗一個青鳥嘅存在啦。咁其實就唔係話好刻意去做嘅。咁點解會係青鳥呢，就其實我都有諗過點解嘅。因為有啲嘢有陣時個故仔呢出嚟呢都幾幾憑感覺嘅，冇咩原因咁樣。不過今次提龍少女嘅故仔會比較理由會比較充足啲， 咁即係揸住個龍喎。 唔係，因為嗰陣時做提龍少女嘅時候咧，就喺度諗緊題材。因為我嗰陣時諗住2014年都差唔多完結啦，我覺得應該做個總結咁樣即係睇下自己今即係同上一本書中間自己成長咗幾多咁樣，就再做一本書出嚟睇下系咯，睇下自己进步几多咁样啦。咁跟住呢个故仔，我就系谂紧题材嘅时候，我谂唔知点解个老友系出现咗青鸟。通常一要嗌个名，就冇题材就青鸟出现。跟住我嗰日就系谂啊，青鸟个故仔其实讲咩嘅咧？咁样，然之后谂一谂，再自己去搵翻，即系上网搵翻啲资料嘅时候咧，发现我原来系完全唔知道青鸟个故仔入面系讲啲咩嘅。大家都会知道，好似系青鸟就系、是、个婆婆叫嗰对兄妹去搵对搵只。青鸟去帮佢个孙女病咗，帮佢医病咁样嘛。咁嗰个隐喻就系话你哋揾到青鸟啊，青鸟就系、是、其实就系你身边睇你有冇见到嗰种代表幸福嗰种存在嘛。咁但系我细心去谂嘅时候，其实个故事我系咪真系知啊咁样？然之后发现自己系完全唔知嘅。佢入面去过咩地方？点样揾青鸟？原来佢揾咗好多，即系去咗好多嘅地方，遇到好多次。跟住我都系完全冇印象嘅，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会觉得自己睇过嘅呢个故仔。咁跟住我就用你个 point 咁就做咗而家呢个故仔咯。系啊，咁所以其实有阵时点解会系青鸟，我真系唔知啊。可能有一啲潜在嘅意识喺度，呢样嘢系未完善啊，觉得自己，所以每次都仲会攞翻呢个题材出嚟讲。系啊， 博士啊， 我即系问咗咯，即系我咧，你问嘅就系我问嘅嘢嚟咯， 系啦啊，咁样啦，我睇到两本，即系两本书啦。头先我讲，即系除咗两本书嗰个系书名唔同咧，我其实见到咧个风格都好唔同啊。譬如话你新呢本书咧，譬如话我见到你咧，你其实系画咗好多背景嘅嘢上去，俾第一本嘅时候，而且咧会系即系第二本咧，那個繪本感覺咧，我會係覺得係有一種嘅好似愛斯無人仙境嘅嗰種嘅 觀感覺。頭先我講完， 你講完啦咩？ 頭先我話咧，蘑菇咧就藍精靈，跟住之後諗到咧個女主角提龍少，我諗起呢個愛麗絲嘅。頭先我啱啱錄音之前講嘅，往常抄我，往常抄我， 咪後面大家唔知嘅， 往常抄我。 亂講啊！嗱，即係我見到係風格上面咧，譬如話你新呢本書咧嘅風格咧，其實就係同第一本咧嗰種係日系嘅漫畫，嗰種少女漫畫咧，譬如好少背景咧，一種手法咧，係開始係已經係好唔同啦。你喺畫嘅時候咧，你譬如話你自己做呢本書嘅時候咧，你會有冇有啲刻意咁樣嘅一啲嘅 安排 又喺度咧？ 其實係咁樣嘅。我第一本书的时候呢，就真的技术上面是有不足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又是我想每次都是自己给一些挑战自己，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只有半年时间，你一定要做一本书出来，所以我是在有限的条件，即我自己的能力又有限，我可能真的不太懂得画景，这个事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尽量避晒，就尽量用我当时最大的可能性去做的。咁经即系嗰本书出完之后，而家有成年半嘅时间啦。咁中间都有好多人去提点我话，即系好似你啱啱咁讲啊，原来嗰本书旧嗰本书嘅时候系冇咩背景嘅，大家都系大头嘅，成日都可能某啲问题会成日发生嘅。咁嗰啲我都有记住啊，咁样。今次同埋今次呢、这个新呢本《提龙少女》嘅时候咧，系一开始做就已经系谂住做童书嘅感觉啊，就系、是、童话故事书嗰种感觉咯，所以嗰啲可能你啱啱讲嗰啲嘢都会系好，即系我自己都要好紧记住，一定要有呢啲嘢喺度啊，咁样系咯。 喂，但另外一样嘢啦，因为你系一个独立嘅漫画家啦，咁譬如话系头先我，譬如话一啲譬如话如果你同香港比嘅话，即系可能你譬如话啲背景啊、文字啊，甚至系你去画线稿啊，你譬如话喺一个成熟嘅一个系漫画嘅 地區，咁同呢啲其實都係分工咁去處理。你自己一個人係可以就處理曬咁多嘢咧，你自己會唔會有冇啲譬如話啲壓力啊？你自己點樣克服咧？咁 壓力就應該都有嘅，不過通常呢啲都係嗰一刻會比較嚴重啲咯，通常。我自己都有不停咁样说服自己嘅，成日都画到好攰嘅时候，咪会同自己讲，好想放弃嗰时候，就同自己攞翻自己旧嗰本出嚟。你话唔画？唔画你就系咁多嘅啫。因为真系嘅，因为点解咁想出翻本新嘅书呢，就系因为旧嗰本都真系出咗成年半啦。每次你即系其实嗰本书出嚟唔系真系为咗赚钱嘅，即系纯粹系有个 profile， 你出去见人，然之后呢个就系我作品啦，我就系画，我画漫画嘅，咁我个风格就系咁样。你点样讲你都讲唔到俾人听，俾人睇就最直接。咁我都唔想每次都攞一本咁多甩漏，大家都话有冇背景乜嘢嘅旧作咁样不停咁样话，即系咯。咁其实我成日都觉得系人系会进步嘅，咁你要不停咁更新自己啊嘛，咁所以点都要出一本新嘅。咁今次再有啲乜不足嘅，下次再改咁样咯。系啊。 问下你啊，我其实咧嗱睇两本书咧，剛才都一開始都講啊，有個雀籠嘅，咁其實呢個雀籠啊，會唔會係其實都係一個係你自己一直以嚟譬如話，唔知道你以前譬如話出漫畫之前，都會唔會話好中意畫同龍嘅有關嘅嘢啦咁？ 好在你兜翻呢個問題，點解我冇講到？其實係我自己一直都有養雀仔嘅。系啦，咁其实所以其实雀同埋龙对我嚟讲都好密切嘅，所以其实可能咁样就会不停咁样喺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呢个系最高嘅可能性咯，我觉得，因为我养雀仔，可能你哋觉得养雀仔都系摆个龙嚟做观赏嘅，但系我养雀仔系会放出嚟玩的，放出嚟跟住佢哋，我朋友画嘢，佢哋就喺呢度咯，喺我只手上面，跟住喺我间房度自己自由活动咁样，今瞓觉之前就将佢哋放翻入笼咁样， 但系咁样其实好似喺间房望住佢，其实只不过大个少少。 系噶系噶，但系你同佢接触系近翻啲。系咯，所以雀同埋笼对我创作嚟讲都占，即系佢会有一定嘅地位喺度咯。因为我每日画嘢嘅时候就系见住佢哋咯。 其实咧嗱，譬如话咧，有啲即系有啲漫画家咧，佢就会系譬如佢好中意，譬如话喺漫画入边咧，其实系。有啲係自我代入嘅一啲咁樣嘅係做法啦，即係譬如話，你就算畫有啲，譬如話畫啲足球嘅又好啊，運動嘅又好啊，甚至少女漫畫咁樣啦，都會有啲自我投射咁樣。喺呢度其實你自己，你點樣睇你自己作品同你嘅關係咧？ 呢一個太陽少女咧就比較短啲，咁就可能唔係好強烈。但是我想因为太陽少女的故事其实中心是讲不记得东西嘛，即其实就是我成日都跟自己讲那八个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这样的，他就是不记得了所以其实我的投射可能就是那个想法，就是有些东西大家一开始说我要做这件事，但是在过程里面是会不记得了的，可能是一种意识上面的投射，而不是一个很形象的人物咯。因为可能那个故事比较短一点，所以是咯，应该就是那种当时的那个比较强烈一点的想法，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八个字。 我也都你问下，都是大家行都会是画画啦。咁譬如话，如果用一个譬如话艺术创作的心态，咁譬如话很多。好多啲一啲創作人啊，佢會好想去話，譬如話喺佢個作品度咧，佢講翻啲佢同佢自己生活的關係啊，社會嘅關係啊，想反映翻某啲現實嘅嘢咁樣。咁你自己又照點樣去話係點樣去睇？因為其實嗱，我唔係話係好刻意話係一定要有嘅，因為大家睇到其實好多譬如話，可能男仔會傾向會係。做一啲比較係啲大少少嘅議題嘅嘢啦，公共少少嘅，大家都會係討論嘅共鳴嘅嘢啦。女仔行會係做一啲比較係個人啊、內心啊、細膩啲嘅一啲咁情感嘅嘢啊。你自己會係點樣去 去諗自己的呢個出路線咧？咁 我諗我都是後者啦，都是比較女仔啲嘅，關注少女漫畫咪少女漫畫嘅漫畫家咁都啱啱你講嗰個比較即係生活化啲題材嗰啲咧，都有試過做一啲短篇嘅，譬如好似喺風堂嗰度咧上年定期每兩個月都會更新一次嘅世界漫畫嗰度咧，都會比較貼近生活啲啦，因為嗰個比較廣啲啊嘛，身邊有啲咩題材，有陣時就可以融入到去講到，同埋佢世界比較簡單就可以做到。因為我自己我有個問題，即係我自己就係、是。我要可能我都係講邏輯可能會比較差啲，我去組織一個故事我係會花時間比較長啲嘅，所以我要去轉移嗰件事點樣來龍去脈嘅時候，嗰件事可能已經唔見咗你個講時事嗰啲咁樣咧，同埋我諗我對時事可能唔係太過敏感啊，所以我都可能會好似啱啱咁講，會集中翻自己嗰種情感上面或者係內心少少嘅嘢會多啲咯。 嗯，咁样啦，你今次呢本漫画呢，咁就我见你譬如话系你系上网嗰度呢有同人合作呢，譬如话系出 T 恤啦，咁其实而家成日都系譬如讲文化产业啦，好多都会系话譬如话啲创作者啊，佢系会系有諗自己嘅呢啲嘅漫画作品，佢除咗系个平面嘅媒体咁样喺度展示之外，都会諗喂点样可以变成一个系周邊啊，咁去多人去認識啊，你點樣睇你自己嘅創作嘅可能性喺度啊？ 呢、這個咧，其實由我一開始話俾人聽，我喺度畫漫畫嘅時候咧，大家都已經喺度講，你要諗一啲 character 係可以攞嚟做產品嘅咁樣。但係我自己就會偏向翻想講故事多啲咯。我會如果有機會嘅話，應該都會做嘅，但可能唔係我好主動 去開發一個咁樣嘅 character 或者一個咁樣嘅 product 咁樣咯，所以好似今次做 T-shirt 嗰個咧，都係對方即係大家可能網上面互相認識嘅時候，我係咯，佢主動咁樣去嚟揾我話可以咁樣做，跟住我話哦都 OK 嘅，咁咁啱就我本書又將要發布咁樣，就可以合作一下咁樣，咁樣係因為我覺得做。如果要去開發到做周邊嘅時候咧，因為我目前我都係一個人啊嘛，我未有好強大 backup， 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有好多嘢我都冇辦法 handle 到啊。我暫時自己嘅話就未必會做到咯，唔係話想唔想做嘅問題，而係咯，你做咗個 character 出嚟，你又要揾生產線啊，跟住仲要去揾鋪頭去 sell 或者之類嗰啲咁我暫時都未。未個腦未轉到，暫時都係想集中翻做即係漫畫故事繪本啊呢方面咯，係啊。 哇，咁樣啦，做 character 嗰啲就另一回事啦。你譬如話好似你印書啊，咁譬如話咁你嘅書啊，咁你要揾地方，除咗展示之外，因為揾地方係你要發行售賣噶嘛。咁喺呢度咧，你譬如話你自己一個人咁樣去做咧，你自己又點樣做咧？ 今次呢本書咧就好彩啦，因為有啲 friend 咧，即係有啲 friend 幫我，佢就會幫我問到有幾間報攤書局。是不是可以賣廣告給他？ 不緊要，但可能讀者，我啲讀者都要想知道。 他有在南平那邊有個南平雅聚門口那個報攤，有問到他可以幫我擺到寄賣，跟住文彩書局又答應了可以寄賣，跟住另外我自己去找了邊樹工作室那裡都可以寄賣，咁風堂那裡一直都 很支持，他的亭都可以擺書在那裡。 各位 MyRadio 和普羅政治學院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敏。就快有新年了，農曆新年，今年是羊年，接下來這一年是羊年，我祝大家就喜氣洋洋，是不是萬事如意，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yRadio 和普羅政治學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喜氣洋洋。今年我們在同熱血時報在維園都是有個攤位的，大家可以來這裡就支持一下我們，我們有幾件 T 恤賣，這個蜜通匪女，這個是新版的，是有熒光的，黑著就看到蜜通匪女四個字，就是有熒光的，這個是新版。另外呢就有一件呢就是新土不易愛香港，現在呢大家都知道啦，本土運動已經是興起，搞到呢、這個即係梁振英689咧都要點名批判呢個學院嘅所謂 命運啊，即係自決啊，香港民族自決啦嚇，咁又俾佢點名批評啊，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啊，咁啊身土不移愛香港啊，呢個今年年宵咧都有得賣。咁另外咧，我哋有個即係購物袋新嘅袋啊，咁呢個就係民聲起義啊，咁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嚟年宵捧下場，支持下我哋係嘛？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今年咧我自己有啲書喺度賣啦。咁另外咧，李怡有本新書就叫做《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咁咧就普羅咧就幫佢即係代賣呢本書。咁呢本書咧就書局咧跟住都應該有得賣嘅。咁喺年宵咧，我哋都有呢本書嘅啊。咁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下李怡啊，因為李怡咧支持呢個本土運動，咁我哋又支持李怡係嘛？咁李怡又支持我哋，咁大家咧可以嚟買本書啊。咁啊喺我哋嘅年宵摊位里边咧就有呢本书卖噶啦，系嘛？咁呢本书嘅内容咧，我哋迟啲可能会搞个新书发布会咧，咁啊请阿李怡先生咧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啊。咁啊今年嘅新年咧，希望大家可以嚟维园啊。咁当然系呢个年宵啦，就新年之前啦，吓即系农历新年之前羊年啊。咁我哋咧就会喺呢个即系应该唔知系年廿四定年廿五开始啦。咁大家留意我哋嘅报道啦。咁我哋就会喺呢个年宵市场啊，同大家见面。咁我咧就几乎咧日日都会喺度嘅。咁我哋要即系有好多即系礼物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送翻啲即系少少心意俾我哋啦，系咪？咁因为事实上又系在在衰财嘅，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哋个show搞唔成啦，因为占领运动咁啊蚀咗好多钱啊。咁我哋希望喺年宵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得到大家支持。咁起碼喺年宵度大家嚟買件衫、買本書啊，或者支持下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即係發展啦，特別係 My Radio 做多啲好聽嘅節目俾大家。 嗱，哎呀，咁樣頭先咧就即係講完你本書嘅內容啦，咁，咁樣嗱，你真係即係成本書你自己去獨立咁去做啦，咁除咗話係排版啊，咁等等嘅嘢啊，咁譬如話你自己去發行嗰方面咧，你自己又去點樣去處理啊？因為譬如話澳門啊，咁澳門又其實咧。又唔會話有好多嘅連鎖書局啊，甚至話好似你輪廢咁樣，譬如話啲係啲啲係啲連即啲，譬如話啲便利店啊，咁容易俾你去擺喺度賣啊，咁你澳門又點樣去處理發行呢樣嘢咧？ 今次就好好彩啦，有朋友幫到手，可以幫我問到幾個銷售點啦，好似南平亞最出面嗰個報攤啦，跟住文彩書局都問到啦，可以寄賣咁樣，跟住另外我自己都揾到一個編書工作室嗰度可以寄賣到，咁創意園嗰邊都一直都好支持嘅咁樣，大家都可以去放啲作品喺嗰度賣咁樣，咁最開心咧就係咁朋友幫我。問到香港嗰邊啊，壽星仔專門店嗰度都可以擺到喺度賣嘅，咁我覺得係咯，即係起碼香港澳門都有個點咁樣，就比較希望今次會比較好啲。 喂，咁其實咧我見有啲譬如話啲搞獨立出版啊，或者係啲同人漫畫家，佢會係譬如話佢有啲係啲網路上面營銷啊，譬如話係即係唔係話俾擺上網俾人單，而係話係好似啲網上我想可能亞馬遜啊咁樣之類嘅嗰種方式咧，有冇諗過咁樣有冇諗過咁樣發行咧？其實 呢個要再揾下資料先知喎，我都未清楚呢個。 因為我見譬如有啲好似啲日本嘅嗰啲同人嘅網站啊，佢其實有啲係專係啲同人漫畫家啊，或者係啲獨立漫畫家，佢就會係好似啲佢就好似係付費。join member 嘅形式，咁然後就係、是當然都唔係話唔係淨係銷售，而係話係佢一個係可以你發表作品嘅平台啊，咁樣通過咁樣去， 你唔淨止係銷售嘅， 唔淨銷售，你發即係發布，因為佢即係會睇個網站嘅人都係一啲 同漫画行业相关嘅漫画家或者系中意睇漫画嘅人啊，都会去睇嗰个网站啊嘛。 你嗰个网站系指，因为我认知就系有啲网站系真系净系睇漫画嘅，即系佢可能系定期更新，但系可能会即系更新新嗰啲旧嗰啲就会冇咗嘅。嗰啲俾你免费睇漫画嘅一啲网站，或者系一啲系付费嘅嗰啲网站，又或者你啱啱一开始讲到嘅，好似亚马逊嗰啲系真系卖书嘅，卖书嗰啲我谂就系同出版社嗰啲。先即嗰啲聯繫會比較強啲，我唔係好清楚呢啲真係要 study 下先知。 嗯嗯，因為咧而家同大家講喎，即係譬如話閱讀習慣啦，其實你而家好多人都會係選擇係用 iPad 咁樣去睇漫畫咁。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方向啦。咁但係譬如話係你有冇譬如話一啲嘅執著，你話覺得係？一定要去印書咁樣去咧？ 冇噶冇噶，其實咧講到啱啱你講到一啲用 iPad 閱讀嘅習慣呢啲問題咧，唔係呢個 point 咧，其實澳門咧係澳門業餘漫畫社嗰度咧係好早之前已經開發咗一個 apps 咧，叫做 High Comic 啊，係免費 down 噶，跟住上面嗰啲啊咁我哋都係會員啦，咁樣啲會員都會擺啲作品喺上面，係免費下載睇嘅，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暗嚟睇下。咁佢有個宗旨就係、是免費啦，跟住同埋係彩色嘅啲漫畫，咁所以其實係我諗都叫做容易吸引嘅，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雖然話普遍嚟講，大家嘅閱讀習慣開始慢慢變咗做可能電子化，但其實可能喺本地嚟講咧，呢個又唔係話真係好普及咁樣咯，因為其實個問題我就見佢哋自己都笑，即係講笑咁講，佢哋行快咗人哋好幾步嘅。好耐之前已經開發咗個 app， 真係開發咗應該有幾年。但係問題係做得正，大家未接受到，跟住變後而家就好似變後係係咯，冇辦法。即係變後，我覺得又係啱啱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咪後講我講冇得嘅呢個資助嗰啲問題咧。咁佢而家又好少更新咁樣咯。即係變後其實我又不知道，即普遍嗰個閱讀習慣 是普遍到去咩程度嘅。雖然大家真的會攞 iPad 係做電子書嗰種閱讀嘅方式，但是當其實本地是有呢樣嘢嘅時候，大家有冇去用喎？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很矛盾，我都不知點樣應呢個現象。 喂，我看到你，譬如話你係都同譬如話呢啲外地嗰啲漫畫家啊，有啲咁樣嘅係交流啊、聯繫啊咁樣。咁你譬如話有冇諗過，譬如話你自己嘅作品咧，點樣譬如話係去俾其他嘅地方嘅人知道咧？咁 有嘅，但係因為其實我自己接觸外面嘅世界咧，都係呢一年即係上年比較幸運啦，有咁多地方嘅前輩去提携我，俾機會我出去，跟住我先接觸咗佢哋，認識到佢哋。咁我都係喺我諗係最大，即係最大嘅嗰個機會，就係上年八月嘅時候有機會去咗廈門。咁嗰個地方就係混雜咗台灣啦、香港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澳門啦，得我一個咁樣即係有起碼有幾個地方嘅中文漫畫家咁樣，大家可以交流咁樣。咁咁都係因為嗰陣時先開始慢慢認識，跟住大家都係慢慢認識我，我亦都慢慢認識大家咁樣，所以我而家都係諗緊方法點樣去係咯 promote 自己。所以你啱啱話高調，其實都係要的，如果唔係就永遠都冇人知道，係咯，冇機會知道咯。雖然你話網絡好發達，但係網絡發達得嚟，佢資訊又太多，咁點樣喺一百條信息入面揾你其中一條咧？咁樣，所以都係。 有个问题呢，我而家好想问一下嘅。嗱，你点样睇你如果话譬如话你嘅而家你开始嘅知名度高咗啦，你会唔会有 咁 高咗？唔敢讲啦， 咁样好惊。 嗱，或者咁样，或者咁样讲啦。你点样睇话系你而家你自己有啲系坚持，譬如话你做独立漫画家嘅路线。但如果话一日，譬如话你嘅知名度都唔错。你可能你需要变成团队啊，甚至你话可能会系有金主，有金主咁样撑腰啊咁样，你点样去都？假如有咁嘅机会，你点样去会系权衡或者选择你嘅嗰个路线咧？咁 做噶，一定做噶，有机会一定做噶。不过都要去衡量翻嗰个 可行性，因為其實你剛剛講到團隊的問題，我相信澳門畫得的人很多，但是他肯不肯放棄自己的東西去幫你畫，還有我都是這個問題，即是他始終他畫的東西那樣東西是你的，他可能的歸屬感沒那麼強，即是令到大家那件事可不可以做得很漂亮樣呢，我這件事 我自己未衡量，即是未我自己都未 ready 未 prepare 好究竟去怎樣去衡量這件事，但如果你說個機會來到的話，我會盡可能去做咯，我都有想過，因為如果你說 teamwork 是一定要的，因為他們之前也有說過怎樣是如果真的要做的話，可能人家是要求你一個月出一本書，不是一期稿，一本書160頁，你一個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他必須要，如果你是要做一個產業或者一個不停做的時候，你是一定要去到這個量，是一定要一team人，是啊，所以都有略略想過的，不過如果有金主先有錢就有人養，我覺得 我們這個節目也有不少金主去自從博士說破產之後，也有很多聽眾捐獻物資，終於搭建回這個光之研究所， 宣傳一下很需要金主， 我們這個節目宣傳要需要金主，還有求包養，還有徵婚， 有成功例子的分享 下這個博士親身說法啦，咁好，咁咁樣啦，或者我問多個問題啦，咁你覺得喺澳門度畫漫畫，有冇可能揾到食啊？ 一餐滿餐得嘅，其實我自己講就唔可以作準嘅，因為我又唔算係好。即是雖然你說每天是認真畫的六七個鐘，但是我又不是真的定期樣好像人家周刊月刊樣、定期出到稿樣，但其實應該是可以的，不過可能就不是只是畫漫畫咯，即是可能接一些 case 啊，樣好像聽聞都行內都有些去全職畫東西的，但是他可能不只是畫漫畫咯，是啊，那應該是可以的，反正不可以這樣的应该不会饿死的 还有一定的推动力的， 是还有一定的，有金主嘛， 有金主金主，我们金主是谁？这 个节目之后才可以讲，不可以爆出来， 咪后讲 这样，今天呢我们就都讲到很多， 讲完今天我收尾 好了，博士收尾 了，最后我想讲回啦，好了，比如听众想或者想了解Aya 的作品啊，或者想add他 Facebook 啊，怎样联络他，可不可以讲一讲方法呢？ 我們會不會有條 link 在這裡？我們擺 條 link 有 Facebook 的那個 barcode 你可以擺， 不是 Facebook 譬如有個名字啊，那方便他們 add 你啊，或者去了解你，或者有個金主找你的時候那怎麼辦 呢？我們會將 Aya 的一些聯絡方式我們會擺在那個節目那裡的， 是 的，網頁那裡，是的，就如果譬如說大家呢對澳門的漫畫有興趣呢，這樣就可以看看 Aya 的作品啦，因為真的會是幾特別啦，咁亦都係同即係同以往我哋可能認識開啊，或者係有講過嘅啲烏就好唔同噶， 係啦， 係啦，咁啊，今日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下次有機會我就揾阿 Aya 上再傾下偈啦。 好，多謝曬， 今日期待你第三本，唔係應該唔係第三本你講嘛， 第二本， 不如講埋幾時有第三本？ 係啦，幾時有第三本啦？ 畫緊未啊？ 我希望就。2015年系咪？2015年年中咯，但系而家 brainstorm 紧，系啦，即系组织紧啊！我呢个时间会花得比较长啲， 即 系系好想做噶啦，咁睇下系年中得唔得咯？ 好啦，咁各位听众就首先就去各大书报摊、 书店， 咁然后买咗 Aya 之前嗰两本，跟住咧储出下一本噶啦， 系啊系啊，要换一本先， 系啦系啦。金主的话如果要联络的话可以透过我们澳门的 麦教授，很需要金主， 要联络网上定博士啊？ 博士啦，网上会吞了他的 我有 email， 我 email 真的是 wootiesun@gmail.com 好啦，今天就讲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再回来啦， 好啦，多谢 了，拜拜。